锵锵三人行，欢迎这个义军从美国载誉归来啊！ 载什么誉？ 你去潜水是吧？怎么嘴那么黑啊？ 对，我最近看着像是从非洲回来的。 你像是从美国的夏威夷州回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我在美国四月份，其实那时候还没那么热，四月份差不多待了有一个月。 我就明显感觉你跟非裔美国人最近接触比较多，是吧？ 我在美国竟跟索马里人混在一起。 对，我是以为。你是配合流行啊，最近你知道吗，日本的 AV 产业哈、啊、还有分季， 你 还有 分你的 强项又来了， 还有分季节的，像每年的从三月到七月份呢、最受欢迎的排行榜就是那种叫玉烧啊，就是那个 玉子烧啊， 不玉太阳，就是晒完太阳、晒完太阳变黑了，身体某些部分变白了、然后呢那个季节，日本人就是那个季节特别喜欢看那一类的 AV、那到秋天又另外一类，到冬天又是另外一类。 哎呦，你这真是行家， 我是看材料了、 这个、AV 还有春夏秋冬的不同的流行款， 那你的心理状况嘛，夏天嘛你配合那种运动型 的，不能看个穿冬衣的 啊，冬天就喜欢那种爷爷奶奶妈妈的那种比较温暖，所以冬天大家心里需要温暖， 所以佳慧今天看见你、马上就想起他昨天晚上看见了，哎怎么这么像哎义军这次在美国，他们我看咱们那个微博里有人就又建议我们聊那个特朗普呢， 你怎么又聊特朗普、 不是我不知道最近特朗普出什么事儿了吗？ 不天天都有他的事儿吗？什么叫就没断过呀， 哎但你就给我们聊聊美国见闻、 不是我这次去完美国啊，我就是觉得基本上特朗普我不是特别担心他了，基本上就是说真的是选出特朗普不是美国的末日，因为他整个社会基本上是个由下往上涨的这么一个社会，你就比如说他的一个县的警长，就是county sheriff， 他们也叫郡治安官，或者反正就是那个警长吧，连个警长都是选出来的啊，任期还可能比总统还长，还可以老连任。那你每个州有你的这个法律，对吧？你这个州政府，比如说你州政府他也管不了太多，州政府呢，你下面比如说你的教育体系，他都没办法规定你学校教什么，什么学生去，他教育系统有另外一个系统，他就老这么就是制衡着吗？所以呢，你基本上特朗普就在那个上头，就顶层上管那么一点事儿，你看就政府很乱。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去了，我根本没感觉到说这个国家现在是这么一傻帽，或者是一个装疯卖傻的一个人吧，在那统治，完全没有感觉。 可是那个有时候除了说担不担心他有实际的破坏力以外，还有荣誉感。 因为就是让美国看着丢人， 丢人， 其他没什么。 这你别看什么，每一次外访哈、像最近一次去以色列，对不对？然后出来讲个话，那种太可笑了。马上在美国的网络，有人把他的演讲的片段在以色列跟奥巴马当时的去访问完以色列那发言一比对， 对， 就是说 他去那个大屠杀纪念馆，他那个签名基本上就是说到此一游。然后呢 非常丢脸， 在那个以色列说我刚刚从，他想说我从那个沙特过来嘛，他说我刚刚从中东回来，还在中，当然这个都是他很可笑，但是呢我觉得美国人也没有觉得很丢人，就是说他们没觉得自己跟总统是一家呀，而且他起来跟他这个斗争还觉得自己挺骄傲的，而且吧其实我现在对美国媒体这天天聊特朗普特别有意见，我们那个就是凤凰驻华盛顿那个站长，那个就那个鲁涛，就他跟我讲啊，他说的就挺有意思，就他说就你看美国三权分立对吧，总统现在是共和党的，国会也是共和党的，最高法院基本上现在说起来是保守派和这个就是这个自由派的比较平衡啊，但其实偏保守，那个特朗普又塞了一个进去嘛，就偏保守，那这个三个权力等于你这个自由派或者说这个民主党全丢了，那只有靠你这个第四个权力就是媒体成天轰他，然后我还给他加一条，我真觉得现在批评特朗普反特朗普是一桩生意，你看这个纽约时报大选期间反特朗普后来订户增了多少倍，就 CNN 也是啊，他也想赚钱，大家都爱看这个嘛，也不是说他一定想知道这个能赚钱，他发现只要你聊特朗普你聊大家就看着哈哈乐，看娱乐剧一样。 这个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就是说不管你批评谁，奥巴马上台什么总是一个生意嘛，所以我重点是说为什么 包括了 New York Times 在内哈，不断批评他，因为除了他政策的不稳定不可靠，还有形象上面的出错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说，比方说最近的德国总理嘛啊，他讲啊，对，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他说从此 对 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可靠的国家。 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 他又在那个英美以外的找朋友，哎，这个马上会让人联想到二次大战的德国跟意大利跟日本鬼子结盟什么。当然不一定会走这条路哈，我意思是说整个世界的政治的体系哈重组，这种关系重组，这个不可靠哈。还有另外一点，还要收回形象的问题。形象不仅是说丢脸不丢脸什么什么哈，是说美国社会的国家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诚信 integrity 啊，诚信。以前从克林顿到奥巴马到什么，哎，克林顿最被攻击的表面看来是什么乱搞啊，升级器官的问题，不是，其实还是大脑的问题。你有没有诚信？你承不承认？对，我是搞过。好，你不要在那洗袄，还有什么呢？破坏司法独立哈，还发誓、宣誓、宣假誓等等哈。所以那时候几乎国会弹劾他嘛，尼克逊总统下台也是嘛，避开了国会的弹劾。要 integrity， 那表里如一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破坏了核心价值，更别说还有一点，假如真的具体影响，从来一个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跟敌人俄国、啊、还可能是他在他支持上面成为总统、 这个、 对，那是非常严重的。 特朗普也很能说实话呀，是吧？ 对， 他说女的我想搞他就能搞他，这说的多真实。 大家认为就是另外一种诚信，但你刚刚说的就是特别对。现在从其实英国脱欧以后、欧洲人就在叫我们现在要自己组织军队了、因为过去呢就从二战之后都是靠美国人提供军队方面的这个保护嘛。因为德国他有因为这个历史原因，他不能自己组成一个强大的军队、他觉得就是这个面子上不行。但你现在英国也走了，英国本来就穷的就是弄不起那个航母啊什么的，非常军费非常少的可怜，而且呢跟美国又是很特殊的关系。英国人走了以后，德国和法国当时就有个声音，我们要自己搞了。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钱，德国有钱呢，但是面子上不太好组这个头。法国呢有这个面子，他可以搞，但是法国人没钱。所以呢欧洲下面一步就是说怎么能够弄到这个军费的钱，他们应该会要自己来考虑怎么样自己来组织军队，就是在美国以外欧洲变成一个独立的声音。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变化。是的， 就等于说现在这个欧洲也会成为一个军事力量了。 欧盟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力量了嘛， 啊、 那么他就是 过去感觉是靠美国保护嘛， 就他加入北约，对 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感觉这个法德有点自己要扩建这个军队啊，或加强军力的这个意思， 对，非常是这样子。另外呢，美国吧，我就觉得我们过去单知道，还有他的法律的细腻程度，有时候让我挺惊讶的。我们单知道有言论自由，对吧？他这个第一修正案什么，他就说政府你不能管人家在读什么书，不能管人说什么，细腻到。比如说像那个 Snowden 那个时候他不是偷了那些那个情报出来吗，说当时他如果没有离开美国哈，他把他的这些资料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美国的这个媒体政府是不能控告他的，只能控告他违反了和国安局签的这个工作协议。你工作协议说你不能泄露吗？对吧？那问题是他后来逃走了吗？逃走了那就是有叛国罪，这个是另外一种法律。而且呢他现在法律不仅仅是从政府层面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人民也可以去质疑政府的透明度。他们就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民间组织啊，他有什么呢，他说比如说我一个个人，我觉得说现在警察局用这个人脸这个识别技术，你不是可以看出来那些那个犯人吗，你到处装这个 camera 对吧，那我在想你会不会滥用，那么我个人向你警察局提出来说我想调看你的这个资料，你有没有滥用，那警察局很有可能说那谁理你啊，我这么忙。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案件，就是说有人去问他们，那这个警察就说好好好，但是我们非常的忙，半年都没理他，他就可以告这个警察局，最后还告赢了，警察局就得全给他看有没有滥用。所以就说他这个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因为特朗普说到特别实质性的这个冲击，丢面子是有的。 你说这个，我就昨天还跟家辉他们提到，我最近看的一个纪录片就是辛普森，我就对美国的这个法庭上的这个体系啊、太有感触。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是那天说这个最近那个马里兰大学那个有个女中国女孩子演讲不是被人骂吗、 啊、对 对吧，当时我们就说啊，说这个她也不了解中国的复杂，但是她也不了解美国的复杂，就是我也不了解，但是我最近我就说看了个挺好的纪录片，就叫这个辛普森，我才知道当年我一直以为辛普森脱罪了嘛，对吧，明明是说杀妻啊，所以说感觉是街上的人都知道是他杀了他老婆，但是呢成功脱罪，对吧，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辛普森现在在牢里服刑呢，他因为另一件事儿被判了33年，然后哎，你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首先咱记得吗，当年就在不多年前嘛，他就现场直播美国辛普森这样的一个人，我又想起那个时候泰基王占海了，你知道辛普森呐、啊？你都看那个纪录片，有一些历史镜头，我觉得这个人呐、啊，有些人就是天才，我才也看懂了这个橄榄球的这个跑风，这个跑风啊，就是这个他脚离地只有几厘米，因为他需要急停、哦、急转。在一堆阻拦当中，他找到空隙，他就这么跑啊，最后能够跑到终点，就这个跑风。我觉得辛普森这一生，包括他这个人，就像是个跑风，多少次的这个关口啊，生死之间，他就我一个缝隙，就钻过去了，就这样一个人。而且这样一个人还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人呢？他就是钱理群所说的那种真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辛普森。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跟拳王阿里跟很多黑人明星呢都是顶尖的明星啊，但是这些黑人明星他们为黑人发声啊，参加黑人的运动，包括那个时候你像洛杉矶著名的洛杉矶暴乱，对吧，你知道辛普森他是住在白人富豪区里，他交往的朋友都是白人的显贵，甚至于他某种程度上你不能说他错，有些就是说他不参加拳王阿里他们的这些什么联名啊什么运动，他总是说，他说你说我是黑人吗，我觉得我是辛普森，我是我不是任何一个，不要在我身上贴标签，而且那个为人那叫一个有魅力，就是说哎这个破了一个记录，一定要坚持把全队的人，人家电视台就要采访他，他一定要坚持把全队的人拉到一个小房子里，说这都是我的兄弟，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你知道这么样会做人的一个人，就是甚至于就是说在街上喜欢跟人，他就是要讨人的好，就是给人签名能签几个小时，他旁边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你疯了，他说哥们儿我就喜欢这个，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你知道什么叫精致的利益，但是呢不碰政治，什么为黑人发声我就跟我没关系，可是呢最后在法庭上就是他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杀了他老婆和另一个帅哥吧，但是在法庭上却是黑人救了他，你们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因为他请来的律师，你像美国法庭这个脱罪他请来的律师$50,000一天$50,000一天的这个律师团，哎呦我现在觉得这个律师在庭上啊，真的就是说美国的这种啊，找到这个警察他们说最后成功的把这个议题引向种族问题，因为什么呢，当年说他有一在他家里发现了那个血手套，然后就跟这个警察就说我们多少年前你有没有说过黑鬼这个词儿？这个警察当时说我没说过， OK 也就那么寸也就那么倒霉找着了一段录音，当年是谁采访这个警察，这个警察在录音里说了 OK，那么这个美国这个律师、啊、你承认你说你没说过吗，拿录音你说过了吧，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撒谎呢，哦呦最后你知道这警察，然后最后变成了美国一个全体黑人把这个警察，因为他们联想起了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的那个事情，当时4名白人警察被判无罪， 对， 好你知道这个辛普森当时被判无罪之后啊，美国这个黑人举国狂欢，而且那种狂欢就是见到白人之后有的人流露出来的眼神就是对呀、啊、怎么着啊，我们知道他杀了他老婆，可是呢当年殴打我们黑人那4个白人是怎么在你们的法庭上脱罪的，你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个几个有色人种的陪审员有的人心里就是说是啊我就要为罗德尼金报仇啊，那他借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你看但是美国法庭又是如此的讲究证据，就是说辛普森的辩护团呢、啊、犯了两个关键的错误，一个是把这个警察给弄出来了，这个警察说过黑鬼这个字儿的这个警察，再一个呢他这个辩护团里有一个人说戴手套，那个血手套 在全世界镜头面前辛普森戴不上去，但是呢后来这个纪录片里就发现他戴的那个橡胶手套本身就很湿吧，后来再有一个辛普森阵营里的人后来多年之后在纪录片里说他们这种运动员橄榄球啊关节炎啊，他要吃那个药，然后呢两个星期之前就辛普森就不吃这个药了，不吃这个药手指关节肿大，所以那个手套全世界人都这太有力了就戴不进去，你看他就是讲这个证据愣生生这个人就脱罪。但是我跟你说为什么特好玩，你们都以为他脱罪了，他现在服刑，就是多年之后因为一起很偶然的事儿，就有人拿着辛普森的一些纪念品据为己有，辛普森很想拿回来，带着他几个黑人哥们儿就去了，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打劫，就是把那些人逼到一酒店房间，其中他辛普森的一个道上的朋友啊带着枪，辛普森在场就是说哎都别动啊，我要把我私人的这些纪念章啊这些东西，我的荣誉你们都把我东西拿走了，你们拿回给我，就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录音里他说了一句话，进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哎都别动，好，持枪抢劫，持枪绑架，持枪什么，然后呢最后那个白人的那个一个法官有意把判决拖延了一天，那正是当年辛普森十月三号，好像十月三号啊，辛普森脱罪的那一天，你明白吗？ 救命啊！ 就是好像，所以后来这个纪录片里就暗示，就是你看这个黑人和白人，但到最后在另一种形式上，因为一个不起眼的案子，判案你33年，辛普森现在就在坐牢。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后都在牢里。 哎，你说这个故事多？ 我这次在美国还有一个体验，就是他们这个种族啊，特别是黑，因为我这次去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国务院找了一些经常报道就是反恐的一些。就是这个记者，但你搞半天，美国的穆斯林才人口1%，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他除了有一些这个索马里的移民，但是他这个黑白的这个问题我真是这次觉得震撼了。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他们请了一个黑人记者来跟我们聊天嘛。那我当时就问，那么他就非常的批评美国，就说哎这个，说我走进一个餐厅，他都是一个老记者，他生在美国的一个老记者。他说我去一个餐厅没有人给我服务，我觉得很正常，我已经都学会了，这个没有关系。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亚裔在美国不是也经常觉得受歧视吗？我问题我还没讲完呢，他说你要知道，你们所有这些别的种族人，你们到美国是你们自己要来的，我们是被船庄来的，我们是当年贩奴，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哎呦，这个心酸哟。然后呢，然后我在那个华盛顿还去看了，不是美国就是那个奥巴马他不是主持建了一个黑人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就从最底层你往上看，他们当年怎么来的美国，就真的是像畜生一样给贩运过来，仅仅为了就是他们要在咖啡里面加点糖，在茶里面要加点糖，这个蔗糖这个生意就为了这么点东西，真是非常的心酸。但是你看每一个去参观的人呢，他里边白人也都有，但是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是黑人，而且是一定是家长带着小孩，每个人脸上那个表情挺复杂的，就是又骄傲，你看我们今天可以做到这样了，但是呢又看看你们过去是什么样子，今天你们通过了几百年才改变到这样，这非常复杂。我们以前以为可以有种族融合，什么大熔炉，没有。 我对文涛哈刚说那个 O.J. Simpson 那个特别有感触，因为当时我在美国读书嘛，每天看人家那个采访，那个戴手套那一幕，到今天 你 讲历历在目嘛。他那个，而且他还很会演戏，戴不进去，一脸无辜的眼神，你们看哈，完全很会演。可是你后来说他那件很偶然的事啊，当然也可以从种族黑白怎么判的角度来看，从比较玄学的角度或者说因果的角度也蛮好玩的，不是完全没相干的。因为后来他那个脱罪了，可是民事他输了， 对， 被杀的老婆的家人有告他，他要赔钱 几千万美元 啊，对，然后他也好像没有赔到，为什么？好像他的那个会计师替他处理，什么加州的法律保护说这是他的养老金，他会保障一个人任何的情况下不能把他的养老金拿走，所以没得赔给你什么什么。后来再告他，要搬去另外一个州再告，后来告成了。所以呢他有一个回忆录啊，本来禁止出版的， 后来再出版呢，还加上他的死去的太太那边家人的姓氏啊，一起来加上去，一起来分版税。好了，说回来，为什么会有因果关系呢？但他不是说自己什么我的照片、我的奖杯被人家拿，不是啦，不是突然无缘无故被拿走了，是因为他按照官司，他那个要分给他死去的老婆的家人作为赔偿金的一部分，那背后有财产的瓜葛的，人家说，哎，这个我们要拿去卖，卖了又来赔偿，他就不服气，就争执，说这个部分啊，我应该有的，我不给你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前面他杀老婆，因为他自己间接承认嘛、哎、if I did it 啊，没有杀老婆，不会后来有那些长辈啊什么照片签名照片被拿走，也不会他去抢回来，不会有今天33年。 对，在我这个中国人看起来，我就真的是觉得因果不爽的一个故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是这个辛普森这个事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啊，就所谓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跟这个族群问题跟这个矛盾是什么关系。你想这个里边其实当时在洛杉矶啊，我觉得就是洛杉矶警局那个是有名的，他就太多的录像了，打这个黑人呐、啊，就是这种野蛮执法，所以最后引起这个暴乱。但是等于说黑人兄弟们需要你的时候，你的道理也没有错，我觉得今天来说，任何一个明星也可以选择这样活着，就我凭力气吃饭。嗯，你不要说我是地主阶级，我是黑人，我是白人，我是辛普森呢、啊，我就是我呀，我对你们每人人都和蔼可亲，嗯，对吧？我对，在我眼里没有白人，没有黑人，可是实际上呢，白人都没把他当成黑人，你就是他是，可是实际上呢，在法庭上能让你脱罪的。却是一个族群矛盾，甚至于那个他那个当前失败的这个检控官啊，后来就大发牢骚，就是说，哈，他那个辩护团呐、啊，说到辛普森的房间去，他到他家里去看，好，他说第一次去的时候，所有的都是辛普森跟这个白人的这些名人、明星、达官显贵的合影，那是他的朋友圈，那是他的生活圈，很少他的黑人朋友很少，但是呢。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的辩护团全换了，就说，哎，我们至少得留几张他跟白人的合影。整个墙壁就感觉这个辛普森就是一个整天跟黑人兄弟在一起的人。 就一个人的底色，其实最后是脱不掉的，而且 就最后确实这个东西救了他，这是太有意思了。 黑人在美国后来地位啊得到就是这个改善，除了就是马丁路德金那些以外哈。当中很重要的就是黑人体育运动员和演员，到有一段时间他们上了封面，特别是体育运动员，变成就是美国人开始去理解黑色是美的，就他们展现体育当中那种肌肉的美啊，然后整个他们的面这种非常阳光的这个面孔，对他们的形象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说你看，他就涉及到一个什么，白人当年也歧视黑人，但是呢他们却愿意跟辛普森做朋友，因为辛普森这样的天纵奇才，包括辛普森这种为人处事的这种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魅力，对吧？让白人跟他在一起觉得没有任何，就忘记了他的肤色。 对，那奥巴马最后也脱不掉，他一开始上来他想说我是所有人的这个总统，那黑人不是那时候被枪击吗？就有一次他特地就是说没有说我专门要去那边怎么样，特地来帮黑人说我是所有人总统，但是你看他其实就是安安静静的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华盛顿修这样一个博物馆，对吧？他其实这个东西，我就说一个人的底色，你的所来处，最后怎么也是脱不掉。 而且 这个是不二嘛，你不能分说我是什么人，然后我还是所有人。其实这是就用佛家来看，还是无明嘛。你可以同时是所有人的总统，你的肤色也是黑人，你也可以是男权主义者。或者说站在支持你女儿你老婆，你也男人可以是一个 feminist， 可以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假如要这样区分是真的 我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即便是美国的法律系统我们真的得小心，就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啊，你是多么的容易被忽悠， 对对， 什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主义那主义，什么这世仇啊、国家仇恨，你知道吗？你像辛普森这个案子，你被人家耍了，人家利用你黑人的这个仇恨呐、啊，帮一个杀妻子的人脱罪啊！最后啊，这美国，我觉得群众真可怜，全给上街，辛普森他无罪，实际上是你被人家煽动起来的。 没有，他可能是我知道我被煽动啊，可是我也爽了一下了。 对， 我就是用这个来报复，来攻击以前的打我们的白人。 你看美国的NBA 啊，那个牛仔大会，你深深理解爱国主义是统一美国的东西。就我们常说中国爱国主义，美国更厉害。 对呀、啊， 每个人在那儿。